你白碰着钉子，他不说给 我还给拜个年，拜个年说点好话， 我就去了， 拿口袋， 哎，拿个口袋我就去了，到面铺子找，哎，王叔给你，哎，给这拜年的晚点，晚点晚点吧，一样，初五，初五也不算晚，好，祝您大发财源，买卖兴隆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交，开始大吉万事亨通。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，别废话，来吧，来吧，说话，来高粱米，来包子面，我不是，白面，买多少？我不买，你说我说我几斤，说我几斤白面，过初五之后初七八我就给您送钱了，不说账。哎，别的，不是我，你说我几句呢？我准给他送钱了，打得好脸子，你都不信我吗？我能不给他送钱？你送，你说我一袋面，我一袋吃了吧？我来几斤？你来十斤、八斤就行，不要不说账，不说账。我掌柜的，街坊邻居，咱们这么些年不说账，大初五的大周的不说账。我离开了大这样行不行？我给您念的吉祥歌，我念，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他不要饭，因为谁家不给饽饽饼饺子，不给都给钱，咱也不找要钱，要饭都念喜歌，我给念条喜歌，找个心里痛快，还不舍我点面吗？对，要饭的都念喜歌，那时候念喜歌不许进大门槛，不许进去，站在门槛外边练喜歌，我会呀、啊，哎，我练喜歌，我心说，哎，王麻子一高兴，赊我十斤八斤白面，到家一包子，哎，好，嗯，往门口一站，新年新月共新春，花红对子贴满门，希望财神来进宝，多大元宝抬进门，一送金，二送银，三送摇钱树，四送聚宝盆。就要盆内插金花，富贵荣华头一家，发财掌柜啊，发财的大掌柜，一顺百顺啊，你就送财爷来了。掌柜的怎么样？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？不赊账。我掌柜的，别说我赊账，我过两天我给您钱，我给面这条喜哥，你白给我二斤面，值不值？不要不要不行！我再给您念去，我再给您念点。哦，一进门来抬头观，空中来了三位仙：曾福仙、曾寿仙、刘海本是的海外仙。神仙不落这凡间地，差派来人送吉言，吉言送在了宝号内。福个荣华万万年，发财掌柜的，发财不大掌柜，一顺百顺呐、啊，给您送财神爷来了。走，不说账。我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这不可怜穷人吗？不可怜。我您这心这么狠呢、啊，就这么狠。我说要不给我还念，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，我可还念，咱们练呢练呢，越练越提升。我掌柜的，再念没习惯了。对吧、啊、咱说明这个不怨我再念是丧歌啊。我给你添水，你敢？我心说，反正他不给我面，我给念丧歌，我给天说，我念丧去，什么倒霉未来什么。好嘞，哦，一进门来丧气多，丧门吊客两个陪桌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，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，正念谁